像黑色的天空，

每一次

是爱人的心多变，我又何必要无奈的妥协，做痛苦的结局。 心事我知道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你

身边，我能走进你的故事，霞光里一起浪漫，总在盼望这一天。桌上台里翻来翻去雨一片片，也许它很近很近，也许是无法到达的遥远。